想写在脸上，挡不住嘴角也上扬。你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就静止停在那，心跳那跳得不像话。怎么办？梦里向你装傻。怎么办？知道我要什么 ？My God， 如果爱像微风，和你一起吹过，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。当我在发觉，就是爱，世界变了。当你在传达，你爱我，手牵着我。当我真想你，就是爱。 将是一片漆黑，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静静依偎。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，也有整夜的徘徊。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能让每一个人都心碎，怎么去安慰？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？

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滴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回答，我不爱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的心早已掏空，真实话也不由衷。请告诉他，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，自我惩罚，强装着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。说真心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承诺代替所有回答。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

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的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洒。告诉我周内接受这邀请吗？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一黑暗， Don't you know 给我全部力量。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。跟着我尽情摇摆，跟着我跃上外，跟着我那么放开照亮天空的爱。

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有了爱，一切都可以。

说我就不忘 回忆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。